只想懒懒的懒懒的念着你，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，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，懒在这里懒在这里，一生一世赖着你。

每天早晨叫醒我们的除了梦想还有活力 EZ 课。

笑，关上了闹钟，我伸一个懒腰，我要对全世界说一声早上好。

下，我渴望你在我身旁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学的降落，如果你还听见我漫长的倾诉，许我为你拥抱比海洋。别告诉我你要去哪，是我的深愿望，这片星空是你的模